所以说我们因为蓝月轩它本身的话，它是一个专业媒体人背景的这样一个社群，这个社群的话，事实上它的优势就在于就是做内容的原创，做专业的报道。所以说基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推的自媒体平台本身，我们就是在盈利模式的设计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走这种所谓的原创价值变现的路子，可能它是更有可能性，或者说更能够规模化的去解决这些自媒体人的他的那个可持续变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平台本身的话，对它的那个主要模式就是什么，直接促成媒体人与这些更长尾的中小企业之间的那种撮合对接，让他们之间就是建立这种所谓的叫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目前你们的平台有多少的这样的媒体？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上分了两种属性或者标签吧，就是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就是这些专业的媒体人，就是媒体人本身的话，他有这种内容原创的能力。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的话，你比如说我要去约稿，是或者是说你比如说我一个创业公司，我要做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论坛或者发布会， 嗯， 我可以去约一批专业的那些自媒体人来采访报道， 嗯， 就相当于约人和就约稿，这个里面它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种人去完成的， 明白。 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说，你这些稿件本身的话，你生产出来以后，你需要去传播，其实这个里面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些公号号导问题，就是传播渠道的问题。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上面的话可能两类资源，第一类是就是这种媒体人的资源，第二类的话其实就是那种传播渠道的那种自媒体号资源。入驻的那个自媒体人大概已经有9000多了。自媒体号这一块，因为是经过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抓取还有评价，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入驻这种模式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说上面的话可能有优质的这种有原创能力的这种公号，这一块的话大概是接近50000了。 准大概是怎样的？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所有的平台的那个什么，就是产品逻辑啊，这种价格的方向，其实我们都强调的是什么，内容的原创价值，就原创价值的变现。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对比如说对媒体人，我们对他的筛选就是这样的，首先是你必须得有专业的媒体报道的背景，采编的这种背景，这个里面是我们肯定就是最重要的看重的。然后呢，你得有那个什么，就是有代表作品，这相当于就是专业上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门槛，就是他不是说我任何一个草根写手或者怎么，他可以入驻到平台上来。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媒体号、自媒体号这一块，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跟很多国内啊，现在不论是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还是说可能其他各个垂直行业的这种排行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些排行的话，基本上都是靠了看到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要么是粉丝数，要么就是那个阅读量，对吧？就是说这些指标，就是说，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这种互联网生态里面，就是如果是用纯粹是看这种所谓的流量的话，事实上你会陷入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陷阱，就在于什么东西？因为这方面的这种刷单呐、啊，这种造假太厉害了，对，基本上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毒瘤了，就是说。 嗯， 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自媒体号本身的评判，这个我们建立了我们一套自己的就是标准。我们每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也会发布一个就是原创价值排行榜。这个价值排行榜主要是看什么呢？是看你的原创能力，也就是说，我要看你的自媒体公号本身，你自己的这种原创或者叫首发文章占了比重。比如说你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要我们要入驻到我们的平台或者这方面的话，你必须你的原创比重必须要达到80%以上。 嗯， 对，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我们再来评价你的这个内容的质量， 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实现盈利和更好的一个生存。 培训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常规的，有线上和线下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传媒大课堂， 嗯， 就相当于就是我们会不定期的，或者有一些线上课程，或者给大家就是一些就是最新的，可能就是这种关于内容创作粉方面，就是说这种课程吧，就是说课微课。还有同时呢，是我们可能有线下的，线下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会跟很多的一些企业，包括就是一些创业孵化平台一起去合作。合作的话，我们然后呢来做这种所谓的那个线下培训啊。所有的媒体人，你们要知道，就是说你们在做自己内容创作的时候，你们的服务的对象客户， 对，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就是说 嗯， 对，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也这一种形式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更高阶梯的一个培训的话，我们是南邮圈，我们有一个那个 CCO 的商学院，就也就是 CCO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首席内容官的概念。首席内容官它可能有点近似于我们以前传统媒体行业的是讲了总编辑，但是它跟总编辑完全又是另外一个， 明白， 对，就是一个职责和岗位，就是说它事实上比我们传统的这种总编辑的话，它可能这种比如说它对企业管理这方面它可能有更高的要求，是吧，甚至对资本运作这很多方面它都需要有更市场化的一些培训，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 CCO 的这一块我们可能它是算是一个，我们给它定位是什么东西呢，定位成为一个媒体合伙人这种高端人才的一个输出平台， 都需要自己的公众号的运营，你们会有这方面一个嫁接吗？ 这个里面现在是我们那个什么自媒体平台，经过前段时间的市场验证以后，有很多企业给我们提供这个需求， 嗯， 就相当于什么，就是现在的话其实做自媒体以前它不仅仅只是说比如说我有专业的媒体人背景才做，现在事实上是各行各业它其实都需要自己的自媒体， 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是大势所趋，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企业整个发展的话其实它的媒体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嗯， 这个媒体化的趋势就在于什么，在于的话有媒体属性的企业以后它可能在这种社交媒体网那个什么社交互联网时代的话它应该是生存的可能性或者是空间更大，也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媒体属性的企业的话，未来的话你要做大的可能性是很小，它对你企业的它的品牌的市值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嗯， 所以基于这方面的一个那个考量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说在这种产品服务的平台上，我们现在比如说对企业的自媒体这一块怎么样提供这种服务，因为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说像很多企业的话，你比如说你做自己的那个微信公号是吧，这种自媒体的话，现在的话他自己很多也会建团队， 嗯， 你比如说很早几年以前的时候，当时这个海尔告诉我说，哎呦，他们自己的自媒体团队已经有三四十人，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那么多的企业公号，他三四十人这一块的话，他在做的过程中他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或者一个瓶颈在哪里呢，就是他的365天是吧，或者中间的话1/3的时间，我们200天的时间的内容更新这一块怎么样保证它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所以这个里面这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人你负责几个公号，或者是你负责一个公号你每天需要去持续创作的话，这个里面从就是那个什么内容创作的极限来讲的话，它也是很难去完成的，或者说你很难就是说天天都能写出高质量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想就是什么呢，对企业自媒体本身来讲就它会面临就是说你怎么样通过众包的形式来完成你的内容的输出，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正好就是自媒社这个平台的话，因为那么多专业媒体在上面，事实上对每一个自媒体公号来讲的话，事实上它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最后来为它每年就是内容的持续的这种优质的输出，就是来给它提供人力资源的一种支持，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自媒社也推出了就是叫做企业自媒体的套餐，套餐也就相当于什么东西，你购买一个套餐之后的话，事实上你就可以在我的平台上面的话，就是说去基本上是每就是在一年之内吧， 嗯， 就是海量的去约稿约人， 雇了不只是一个全职员工了， 自媒体公号本身的话， 嗯， 你可能有一个相当于一个主编角色， 啊， 或者一个内容， 嗯， 就是运营的角色，但是事实上内容的原创这一块的话， 嗯， 一定要通过社会化的众包模式，你不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嗯， 事实上是很难就是说保持它可持续，另外一个保证它的质量。 那在上一节目聊到了南邮圈自媒社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目前发展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之前你又做过哪些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要转型来自己创业做这样一个平台？ 就是我从小其实我都有一个梦想， 嗯， 就是我是要想做记者，后面的时候很幸运的是最后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上了那个传播学院，然后后面大学毕业以后的话就是也进入了那个什么就是南方优秀的媒体平台，就是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基本上我的从业生涯的话都在那个什么就是南方报业，这个我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289大院，就是说一直做到我2015年离职，对，只不过我原来就是说在那个南方都市报里面，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做一线记者，后面的时候开始在管理这个内容采编，到 大概是在那个2007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南都也在开始谋求数字化的转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来布局啊，我们互联网的一些业务。这后面正好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机缘巧合，就是当时那个南方都市报就是收购了中国电信一家门户网站。后面这个因为这个门户网站它本身的话，它的那个base 是在深圳。我原来我是分管南都深圳的彩电业务，哎，后面就是近水楼台的让我来同时来监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基本上我就开始向互联网这一块去转型，对，转型，然后后面开始参与到南都的这个所有的就是这些，比如说像全媒体啊这种，一个是规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的具体的一些推动执行，包括我们比如说跟腾讯合作的合资的那个大悦网，这些里面其实都是我们，因为我亲身参与的，就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算是这个传统媒体人或者这种高管层里面，就是比较早的 接触互联网。 更重要的是接触了这个圈子，就不仅是 IT 圈子，更重要的是资本圈。对，所以这个里面到后面的时候，你其实比如说随着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传统的那种特别纸媒啊，它的这种商业模式的崩塌，它的加速的这种下滑之后，现在后面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你看现在的很多体制内的很多媒体的话，它现在也接受了一种就是关于这个传播的去中心化的问题，这种趋势吧。所以这种趋势的时候，当时在南都内部里面的话，我们也开始鼓励这些编辑记者成为自媒体人，甚至于就是说在内部做自主的创作。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4到5级，风力较大，提醒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奥迪五一聚会专场，多款现车五重大礼震撼来袭，现场订车更有奥迪手表、超市购物卡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徐然之家大兴店4月29号到5月14号，店庆3周年，全场85折，50元购2200元邀约卡，周周抽免单，会员超值换购，满10000再送500元现金券，更有苹果七4900元提货券等您来抽。咨询电话8128-118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狂坚定， 疯狂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所有的这些尝试，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就都没有很难修成正果了。这其实事实上就是体制的这个局限性，就是这个局限性就在于什么，就是说一个是它的激励机制， 对， 因为在国有啊这种企业里面的话，其实你要实现所谓的个人的团队吃苦啊等等这方面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嗯， 决策的效率也比较低，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国有资本背景，国有这种股份在里面，事实上你要引进的市场化的投资也很难， 是 对吧？ 嗯， 对，所以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后面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离职，包括跟我们很多之前的那个那么多的一些同事，大家一起来创立这样一种媒体人创立的社群，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想突破体制的天花板。 嗯， 就说继续把我们这个媒体人的梦想这个里面就是延续下来。 这些合伙人方面，您是如何去找寻他们？ 这一块确实是它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一定是需要什么，就是说有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感知是吧，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是创新能力补强我们可能作为传统媒体人他某种上他的一些短板嘛， 嗯，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事实上它还是一个非常那个什么，去就是开始的时候你要去刚刚初创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要去找这些 BAT 啊或者说大型的公司那里面，其实事实上的话你很难招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起步太低了， 嗯，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也只能就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从原来我当时在南都啊我广西媒体啊这个里面的时候，当时可能有一些人才的积累， 嗯， 对，就这些可能相关的一些同事一起来创业，对，就是一起来就是、 嗯、 就说，然后呢就在创业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开始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产品总监运营啊技术啊这些方面都是从 BAT 这些公司里面过来的， 嗯， 就是通过这不断的迭代，这个里面开始不断的去完善，到现在的时候我是感觉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可能就是真正的找到就是足够大牛的能支撑我们平台的这种核心的人才，但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急也急不来，你只能就是什么像滚雪球一样先一步往前面去滚，就像当年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共产党是吧，打游击是吧，井冈山开始 是 吧，打游击的人和后面的时候成为那个正规军，这个里面它其实事实上呢它也是一个不断的人才的更新迭代的。 南都会给你们一些赞助还是都是您自己掏腰包还是怎样的一个方式？ 以前我们的老东家是吧、 嗯、 那些拿他来赞助或者这个里面这个几乎不太可能，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那种比如说腾讯是吧、 嗯、 腾讯它自己本身有投资功能，它也是市场的公司， 是， 所以它可以去投资孵化你，比如说它的那个 内部 员工社群 啊、嗯、 员工不是内部是外部员工的创业、 嗯、 比如说它的那个创业的一个社群就是南极圈，其实上是腾讯它自己有官方投资的， 是， 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在传统媒体这样，传统媒体本身的话现在就是说它的经济条件就是非常的 明白 弱， 嗯， 就是他肯定是不可能不太可能来投，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带有国有资本的属性这一块，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只能你要拿了国有资本你要去拿市场化的资本，这两者的话是很难交融在一起， 对对对、嗯、 所以说我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比较早的接触互联网也接触了资本圈，所以说这块的话也有一些人脉的积累， 嗯， 所以最终我们当时在创立这个项目的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做了一些设计吧，设定在哪里呢、 嗯、 就是说首先是你比如说我们让我们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原来的呢这个南方系的也知名的那些媒体人大家一起来将那个凑份子的形式做股权众筹，哎，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搭建这个平台，对，大家愿不愿意参与，对，我们现在就先做了一个100万的股权众筹， 嗯， 股权众筹作为一个种子，然后在这种子基础上再去融市场化的资本， 是， 对吧，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钱的话就是说来历从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 嗯、 而且我自己我一直有一个根深就是非常非常坚持的一个底线理念在哪里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来创业的时候啊，就是说大家一定是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创业， 嗯， 一定是要去找到 就是市场化的资本， 嗯， 你才开启的创业。这个里面的话，它在哪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呢？就第一方面就是说，出钱的人和出力的人之间，他必须得分离。就中间的这种分离的话，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方的投入，就是它会形成就是这种所谓的那个什么，就是现代化的一些法人治理结构。 明白。 对，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什么东西，你只要拿到了钱。外部认可你的时候，事实上的话，你后面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源。 后续的是哪家机构选择了投资你们的天使？ 当时我们因为前期就是因为通过我们南方系啊这个媒体的股权众筹，我们现在搭建起来这样一个就是一个雏形之后，然后呢就是创立了蓝影圈之后， 嗯， 因为它本身的话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内啊这种所谓的专业媒体的背景的圈子，其实事实上是，几乎是空白。所以最后我们这样一做，加上媒体人本身的这种自带传播属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最后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资本来。因为我记得就是去年的前年底我们当时亮相之后，后面的话大概陆陆续续来主动找上门的这个资本大概都有一两百家，一两百家。后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相对比较初期比较早期，就是说对一些你比如说像红杉呢IDG 啊这种大的机构类似的里面，其实事实上它的投我们这个里面太小了，就是说我们觉得还应该在更后的阶段来介入，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就选了相对来说就是一线的这种天使投资机构，你比如说像一诺天使， 嗯， 还有宏泰基金， 嗯， 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险峰基金，就是说资本这些里面，就是说他们应该来说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他们在天使的方面就比较专业，另外一个呢他们本身的那种影响力也可以为我们来做品牌背书。 接下来会在资本方面有哪些考量？ 就是说任何创业啊，这个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开始设定一个目标方向，然后最终的话就是达到了这个比尔，再就是什么，对，在里面的话就是，所以说我们从一开始的当时这些天使投资机构，他看中我们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因为在中国的话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社群、IT 公司的社群、民企的社群，还有什么教育的创业社群，但是呢，唯独的话就是缺少这种媒体人社群。但媒体人社群，媒体它本身的话，这种放大功能的话，事实上现在也是很多那种投资机构它特别需求了。 嗯， 因为你想呢，它投了好多项目，但是呢，在目前呢这样一个就是各种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就是酒香确实也怕巷子深，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考虑到，就是说怎么样去专业的做传播，也就是这样，只有你把你的品牌传播这一块可能做上去以后的话，你的估值、你的品牌影响力才会上去。也就是我经常打了个比方说，其实从零到一这个做产品的阶段的话，显示不出传播的重要性，但是从一到一百你要做强做大的话，这个传播它一定是最核心的一块儿。就所以这个里面的话，我想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时那个我们的那么多几家一线的投资机构投我们，事实上他也是基于这部分考虑，他觉得他对他们的那生态来讲就缺少了就是专业的媒体啊这个传播这一块这个链，就是要补偿这一块链条。最终的话就是说他们来投资我们，就是说当时就希望就是说，哎，就一个是方面就是说跟他们的那个投资的项目来做这种叫什么，就是媒传播业务服务。第二个呢，他们是看中了什么东西？现在因为确实是传统媒体的衰落啊，大规模的那些媒体人出来创业，而且创业的话，这两年你看一下都成为了一个就是风口了，特别是文创，对吧？这一块这个里面是风口，所以这个里面的话，他们也希望就是说最更早期的是捕捉到这种就是有创业潜质的这些媒体人，天使人基本上是投人嘛， 明白？ 对。所以说最后的话，他们当时开始对蓝影圈，就是我们自己的定位的话，我们蓝影圈的 slogan 也是叫媒体的创业第一站，像希望就是什么呢，我们跟媒体圈的这种认知感知的话，能够就是更好的理解媒体人的需求，然后同时的时候跟资本啊这些方面去对接。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来做这种所谓的媒体人创业的一种孵化。但是在后面的时候，最后我们大概是前期做了一些尝试以后，就是确实也 FA 了一批项目，也在现在还在做很多做作业孵化，有一些完成了一些融资了。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话就是能够独立创业的这些媒体人肯定只是少数，在任何行业肯定他都是金字塔尖上的这批人，大部分的这些 常委的更常委的一些媒体人他们在干什么。事实上在南艺圈我们现在的几万媒体人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都在做自媒体，但是自媒体的话现在他们就碰到普遍的这种发展的瓶颈和这个叫什么，就是痛点在哪里，就一个是它内容怎么样，就是说持续的生产，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变现问题。所以后面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就是开始开发一个平台和产品叫自媒社。自媒社的话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它是一个自媒体人的社群，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从另外一点它是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通讯社。对，就我们这边的话那个自媒社的话事实上就是想为媒体它的内容的持续创作去赋能，另外一个为它的变现这一块的话提供这种多渠道的这种叫什么，就是模式。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自媒社这样一个平台上的话，我们现在开始让更多的一些媒体人就是他能够就是通过跟B端企业的这种叫什么这个合作协作，然后呢最后实现他们自己的就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那节目最后说说您在2017年下半年的一些规划吧。 春节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推出了我们自媒社的1.0。1.0的话其实主要是实现了功能，就是包括一个是就是一对一的约稿。对，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是吧，我想花个2000块钱就是我去找一个就专业的媒体来给我写一下我的这个专业的报道。对，这个里面你就很非常容易的，你在平台上面去就是去完成，就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平台的话可能达到的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很高效率的帮你找到你需要的这些专业媒体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极大的降低了这个成本，企业的成本。对，就是说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我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比如说我要做一些这个发布会或者做一些会议论坛，我要找更多的媒体来，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有实现一对多的约人。对，第三个就是我们针对企业自媒体的这一块的服务包。对，就相当于就比如说你自己有公号是吧，你平常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说就找到就是招到人就是说来跟持续创作，所以你可以就通过这个服务包的模式，然后呢你就可以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去专业的去报道去推广，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在通过服务包的形式，你可以无限制的，对，就是在上面去说去找人，最后它成本更低。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接下来下半年就是今年这个年中和下半年的话，我们可能就开始要推向我们的自媒体的2.0和3.0。2.0的话其实我们的规划主要是什么，它是一个如果是想1.0，我们叫是重点做的什么，就是企业的发布中心。对，2.0的话可能我们重要的是做企业的投放中心，就是说你这些稿件推出来以后的话你怎么样去传播的问题。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到时候就把这些自媒体号啊这些方面就聚合起来，让更多的你比如说我这个稿件出来以后，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选择你需要的一些自媒体去传播，就达到它的影响力。3.0的阶段的话，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给媒体人的赋能，也就是我们会做那个内容创作中心。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吴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五一车展会场确定了，就在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 4S 店，到店送惊喜，购车乐翻天，分期置换抽红包，最高抽取4999元。咨询电话：03123669210。

前。